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啊，主要邀请到法官呢为大家介绍一起哈，涉及到这种网约车平台和网约车的纠纷。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几条最新的法治资讯。最近大热的电视剧《扫黑风暴》当中，美丽贷因涉嫌套路贷被连锅端的情节，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在现实生活当中，类似的骗局呢，也时刻威胁着一些消费者人身和财产安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在9月1日的上午呢，开庭审理了一起美容贷相关的诈骗案。被告人以高薪招聘总裁秘书，有人应聘之后呢，再以需要提升颜值气质为由，要求对方做美容，没钱不要紧，还可以零首付分期付款。结果应聘者款待了，容美了，但是招聘秘书的总经理却突然之间出了所谓的车祸。那么这起引人关注的案件在今天上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那美丽的陷阱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我们将会在9月26日的警法在线当中邀请到法官跟大家来具体介绍，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届时收听。再来看这样一条消息，那骗子呢冒充商家或者客服，以产品质量、快递邮费等为理由，帮助消费者退货理赔的骗局已经并不新鲜。但最近呢，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2检察部办理的一起电信诈骗案件当中，骗术有了新的变化。骗子引导消费者开启所谓的共享屏幕的功能，受害者小丽在短短5个小时之内，居然被骗了80万。办案检察官说呢，共享屏幕啊，实际上就是把屏幕上所显示的内容让对方同步看到，也就是说您手机上的任何操作对方都能够看见，包括打开手机银行的银行卡号、输入的密码、收到的短信验证码、卡内余额等各种信息。那共享屏幕实际上就是等于您把自己的手机上的重要个人信息毫无保留地展示给陌生人。这里检察官提示，在此类案件当中，骗子往往利用网购退货理赔、注销校园贷款、提升个人征信等为理由，诱导被害人打开 APP 当中的共享屏幕功能。一旦被害人打开这个功能，诈骗团伙就能够一步一步地指挥被害人将钱款取出，甚至可以通过银行卡号、密码以及弹窗显示的短信验证码直接转走被害人银行卡内的现金。好，再来关注这样的一条消息，也是和这个诈骗相关的哈。那丰台公安分局日前发出通报，电信诈骗手段又进一步升级了。骗子呢，让事主设置呼叫转移，规避警方的拦截电话，甚至冒充受害者接听警方的反诈电话。那比如说，在今年9月6日，丰台公安分局反诈中心就接到了一起这个电话。那么诈骗民警啊，反诈民警呢，当时就拨通了事主打的电话，说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是不是接到了一通诈骗电话？那么接电话的事主说呢，说没有啊，我接到的是一个自称是淘宝客服的电话，我们当时啊说的是商品质量问题，我根本没有说什么接到了这种诈骗电话。 民警刚开始呢觉得没有问题，于是就放下了电话。但是后来民警仔细一查，就发现这个事主说的呀和这个骗子说的完全是两回事儿。因为当时啊这个报警显示啊，这个当时呢这个通话时长有30多分钟，另外呢系统显示事主接听的电话是冒充公检法的诈骗电话，可是当时接电话的时候呢却说是冒充的淘宝客服。反诈民警啊联系了电话运营商进行查询，那运营商反馈说事主的电话设置了呼叫转移，那么也就是说刚刚接电话的人并不是事主本人，而就是个骗子。在9月15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发布了一则执行悬赏公告，显示美锦能源集团与上海海博新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李兆会追偿权纠纷一案，上海海博新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应支付美锦能源集团2亿1600万元和利息，李兆会对上述付款义务当中未清偿部分承担1/4的连带清偿责任，因被执行人至今没有能够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现在向社会公开发布悬赏公告，举报人提供李兆会下落并成功找到李兆会，美锦能源集团公司承诺奖励举报人10万元，举报人提供真实有效而且本院尚未掌握的被执行人名下的财产线索，一旦查明属实，具备执行条件并且实际执行到位，美锦能源集团公司呢承诺按照实际执行到位金额的10%予以奖励。好，再来看这样条消息。在日前呢，江西省丰城市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丰城县公安分局原民警陈某盗窃一案一审公开宣判，以盗窃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3年3个月，并处罚金15000元。在2019年的8月28号，丰城县公安局依法对826专案的涉黑成员，就是本案的被害人罗某刑事拘留，随即呢扣押了他随身携带的2个手机，一个华为手机，一个苹果手机。而后啊，这个被告人呢就是陈某啊，作为专案组的成员，以数据恢复、研判案情为由，使用占有这2部涉案手机。后来呢，陈某试图通过找出手机支付密码的方式对手机进行操作。后来也的确找出了手机的支付密码，重置了支付密码等方式，后来呢又以输入微信支付密码、扫描二维码进行消费或套现，将苹果手机绑定的银行卡里面的钱转移到这个手机的微信零钱钱包之内，被告人陈某一共盗窃达到了9万多元。好，朋友们，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就请到法官跟大家来介绍一起啊，这个网约车司机的账号被封禁到底是谁之过。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你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庭的封宇法官。哎，封法官你好。 李雷你好。 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介绍一起这个网约车司机的账号被封了。那么这个被封禁呢到底是怎么回事，您呢把这个当时事情的经过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好的。这个案子呢就是一个咱们通常见到的那个网约车司机和他注册的网约车运营平台之间因为一起骂战而引发的后续的诉讼。 哦，这个骂战哈，那这骂战当时是怎么发生的呢？ 这个说来话长，那我长话短说。去年的7月份呢，咱们这个网约车师傅叫姓王，咱们叫王师傅啊。他接到了平台给他推送的一个从机场到当地的一个高铁站的一个预约订单。这种预约订单呢，就是在乘客上飞机之前，先通过一个自己预估的用车时间呀，预先在平台上下单。然后等到了预定时间呢，这个司机就必须在指定的地点来等候上车，然后把乘客送到选定的目的地，就完成了这么一个流程。 对。 所以啊，咱们都打过，就是坐过飞机，打过车啊，知道这种通常来说飞机不是特别能够正点到达。 对对。 所以呢就是理论上讲，就是乘客即使已经游出了富裕量， 那也有可能是早于或者是更多是晚于他的预约时间到达机场。 嗯、 那么在去年7月19号呢，王师傅接到的就是这么一样这么一个订单， 嗯、就是飞机延误了，是吧？ 对， 哦， 订单上显示的说预计时间好比说当天的16点，但是事实上王师傅一直在那儿等到18点甚至19点，这个一直都是没到。 哦，就他干等了2-3个小时、 啊、对，其实是这样的，因为平台当时给王师傅推送的这个订单上面写的用车时间16点46分、 嗯、 可以免费等待到17点46，也就是说这一个小时时间里边王师傅如果等待，然后这个乘客没到， 嗯， 按照这个客服第一次在电话里告诉王师傅，那王师傅是可以正常完成，按照正常完成服务来拿到这笔订单费用。 嗯， 但是正是对于这个规则的解读，在随后的几通电话里换了客服之后， 嗯， 那解读不一样了，这王师傅逐渐就开始情绪失控，脾气暴躁， 嗯， 开始出现了辱骂客服，非常不太雅观的那种语言啊，辱骂了客服。 哦， 那么之后系统就认为王师傅这个触犯了平台的一些预先设定的规则， 嗯， 然后对王师傅处以呢，比如说扣除了押金，不予结算，然后永久下线，也就是封禁了他的账号，不允许他在这个平台上继续接单了。 嗯， 同时还扣了一些违约金之类的。 哦， 嗯， 那后来到底是这个客人有没有接到呢？ 是这样的，7点多钟的时候，正是因为王师傅在电话里有辱骂客服的行为之后呢，这个系统就直接把单改派给别的师傅了。 哦，就也没接成， 对， 是吧？ 白等了 这么长时间。 哎，是的。 哎，那你后来您又说换了一个客服，等于说就对规则的解释出现了不同。那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不同，导致了王先生这种情绪上的失控呢？ 第一个客服，咱们就姑且称为女客服。 嗯， 女客服说，哎，王师傅，您看这个时间呢是说5:08到达，那么从5:08咱们就开始免费计算， 嗯， 您一个小时之内就算是免费，等到他6:08。 嗯， 如果这个时间呢还没上车，而且你也联系不到他，你就在司机端给我在线报备，我帮忙就帮你结束这个服务，同时费用正常结算。 啊，这是第一个客服的说法， 对， 是吧？那后来换了一个客服了，他出现了什么不同了？ 换的客服就说呀，这订单呢只能显示说一个预计时间，我们只能等到飞机实际降落才开始算，那目前我无法给你提供这个费用结算，你如果不继续等待，那我就只能按照免费改派，也就是说你白等。 嗯，哦，是这样的 啊。 那王师傅肯定就觉得那自己这个时间白花了，是吧？我有这个时间可以多接好几单呢。 就是因为王师傅在这过程中应该心里打鼓，所以他直接从5:43一直到这个6:51，大概打了6-7通电话。 嗯， 对。 嗯，然后结果就出现了这个问题。 是的， 是 除了第一通告诉他的是咱们刚才说的啊， 嗯， 其他的都不一样。 嗯嗯，您看王师傅这回呢是这个客人也没有接成， 对 啊，居然呢还惹出了这么多事儿 ， 还被这个永久封禁了自己的这样一个网约车的账号哈， 嗯， 造成了很大的损失。那王先生后来起诉到法院了，他告的是谁呢？ 告的是平台呀， 平台哈， 对 啊，他的理由他主要提出了什么诉讼请求呢？ 诉讼请求就是要求啊，第一恢复他的账号，他还要求继续在这个平台上这个接单。 嗯， 第二呢，要求是把他这个违约金啊，还有这个运营成本呀，还有那个当时的这笔比如说他应该接到单的这笔费用，预计的费用大概90多块钱都要还给他。 嗯， 同时还要求被告在自己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跟他公开道歉。大概是这么几项。 哦，那他对于自己的这种情绪上的失控啊，他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解释？ 他认可他骂人了，但是他说他骂人骂得有理。 是这样哈， 啊， 那平台方是怎么说的？ 平台方说我也有理啊，因为你违反了咱们俩之间的那个车主服务协议啊， 嗯， 我这边协议上面明确规定了，你这一条算作扰乱平台和恶意占用客服热线资源，归在这一项。那么你在这一项呢， 哦， 你辱骂了客服城市经理，这就是一个具体行为。 嗯， 你有了这个行为，那我对你处罚的等级就是一个不予结算、永久下线，同时违约金300，还要扣除服务分3分。 哦，是这样哈。 嗯， 那平台方有没有解释，那为什么前后两个客服他对于这样一个规则的解读会不一样呢？ 这个他没有做解释， 是吧？ 对 啊，那是不是也是因为，正是因为前后的两个不同的客服对同一个规则的解释出现了不同，甚至出现了矛盾，会才导致了王师傅的情绪上的这样的波动？ 可以说这是一定的诱因，但是我们法院对这个， 嗯， 这一点并不多做这个 怎么说呢？解读， 嗯， 为什么呢？您情绪再失控，也不能在电话里骂的那些污言秽语，毕竟还是咱们有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对 吧？ 对对，没错没错。那么这起案件主要双方争议的核心焦点在哪里呢？ 核心焦点就在于这个王师傅和平台签订的这个叫车主服务协议，这种按照车主服务协议平台对王师傅处以的这个处罚行为是不是合理或者是不是合法，法院需要对他进行一个评判。 那您跟大家分析一下。 好，首先呢，我们在审判过程中王师傅是压根不认，他就说这个车主服务协议我不认，对我没有约束力。但是我们认为啊，依法成立的合同呢，对当事人双方都是应该具有法律约束力。你当时呢，王师傅你在注册的时候已经勾选并且同意了这个车主服务协议，所以就认为你是理应知道而且是同意这个条款内容，所以对你这个就应该产生法律效力。但是呢，王某就说王师傅就说这是一个格式合同啊，你没有提前提醒我看呀。但是咱们都知道，你现在在咱们使用这种电商平台也好或者是社交平台也好，你当想成为一个这个用户的时候，往往系统是会提示你有下划线呀或者加粗加重的字体，要求你必须看，你如果不看你视为放弃。 对，哎，这是一个方面哈。那您继续说还有别的吗？ 另外我们就要看，虽然这个合同对双方有效，但是我们要看某个具体条款是不是有效。也就是说你平台处罚王师傅你依据的这一条款有没有效。那么从这一点我们要看到，因为它是个电子平台，所以也适用电子商务法。我们认为第32条和35条规定啊，这个网约车平台你其实作为民事主体，你是享有意思自治权，也就是说你只要不违反咱们国家的强制性法律规定，你和你的用户之间设定的条款，你是从你的意思自治，也就是我自愿平等这个原则下你做出的取舍应该是可以尊重的。也就是说可能有一些比如说出行的平台，它对于这个司机辱骂客服可能并没有说认为就这么罪不可赦，一下就给你封号。 对， 可能我仅仅是罚了款或者是封几天账号，对吧，咱们就给解禁了。 对， 但是如果我们这个平台他认为这个是不可以忍受的，那我为了维护我客服人员的心理健康是吧，我们工作效率我不能接受， OK， 法院是尊重你这个的。但是其他呢，比如说你把人家钱全扣了，一分钱不结算，然后这个账户从此也不能再进行任何的使用，到这个程度或者边界到底合不合理，这是我们需要看的一个地方。 所以说呢，咱们重点就要讨论一下他这个行为的边界到底在哪里。 是的，也就是平台你有自治权，因为平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不同于咱们日常生活中，比如说您和我之间咱俩有一个买卖合同，那咱俩平等的。那平台呢，它属于一个集合性的聚合性的，它又有一定程度上类似于准行政法了，虽然它没有法律的这个地位， 对， 但是它可以进行一些基础的管理，这也是为了它生存的必须。如果没有管理，那就是一团乌合之众，那可能也没有办法运营。但是管理呢，管理到什么界限，你有权利，同时你的责任边界在哪儿？ 没错没错，尤其是在一个平台它已经大到一定的程度了， 是的， 甚至在整个这样一个业内已经是起到一个能够制定规则的这样一个地位了，那么有的时候它所做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就有可能甚至会影响到整个行业的一些对同样类似事情的处理的原则。 对，尤其涉及到从业人员。 对，没错， 所以这一点也是我们法院的一个考量。比如说我们认为你对于这个永久下线的处罚措施，首先是怎么，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我们先尊重你平台一个意思自治。同时呢，正是因为像刚才您说的很对，比如说这个市场上因为你一家独大，你要是禁止它了，他可能王师傅以后在其他就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再做网约车司机。 对对， 那这种可能是不允许，我们可能会稍微加点干涉啊。这个但是另案咱们再说。目前呢，因为正是因为市面上还是百家就是百花齐放的，不是您一家独大。然后呢，王师傅呢，以你自己的资质只要存在，同时认可被其他平台认可，你还是可以另行选择服务对象，并不会因为我们这个被告拒绝了，你就丧失了这个服务市场的一个准入资格。您理解吧？而且当时呢，有一个很有意思，就是王师傅当天我问他了，他说：“哎呀， 他本人来了是吧？ 他本人必须出庭。”他说：“我被他罚了之后，我不能不干活呀。”我立马，我就是同时我在其他平台我还有接单呢，我也是别的平台的司机 啊，他也注册了别的了。 对 啊， 所以他其实这个营生也没有因为这个原因就断了。所以基于这个，咱们说法律是平衡双方的这么一个权利义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就是可以尊重 平台公司认为啊，你王师傅你骂人骂的这么难听，这么侮辱性强，那我们不接受你再作为我们的对象了，就相当于交易的选择权， 嗯， 我关闭掉了，这通道关闭掉了，所以我们支持这点， 嗯， 所以没有支持王师傅说那你恢复我的账号，我还要继续接单，嗯，这个我们没有支持，但是对其他的诉讼请求， 哦， 我们还是根据这个具体情况进行了分辨的。 嗯，那您说一说他其他的诉讼请求，我们又根据怎样的具体情况来做了具体的处理？ 嗯，就是比如说那个300块钱违约金吧。 嗯， 我们认为王师傅呀，你之所以言语过激，除了你可能自身的这个控制情绪能力有点欠缺之外，还是跟你这个被告客服啊，第一次和之后的大概2、3、4、5次都不太一样。 嗯， 你对于人家相当于说了一个结论吧，一个引导， 嗯， 给了一个预期，合理的预期，也就是说我认为我等了一小时应该拿到什么， 嗯， 但是可能等到一小时快届满的前3分钟我再打过去您就变了个脸儿， 嗯， 一般人也接受不了， 是， 所以我们也听了，王师傅并不是第一轮或第二轮上来就有破口大骂， 哦， 他是逐渐在发现好像就觉得这客服是不是不清楚呀，是不是推诿啊，他逐渐产生烦躁的这个感觉， 嗯， 对，所以越来越就失控， 嗯， 所以我们认为把这个行为后果一概都归因于王师傅自人，比如说个人素质不高，那可能也是有失偏颇的， 嗯 嗯，所以这个合理性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个评判的， 嗯， 所以在这个冻结和扣划原就是这个原告王师傅的这个资金这一块，我们其实是支持了原告的诉请，判令的他进行了相应的返还， 哦，这是一个问题， 嗯，对， 那么其他的王师傅的诉请呢？ 对于其他呢，他有个公开道歉， 嗯， 但是现有证据呢，并没有显示被告行为侵犯了原告，反而是原告的一些骂人行为其实就侵犯了被告的客服， 嗯 啊，但是因为客服并没有对这个行为进行一个民事诉讼，我们也不在所不论，所以我们认为并不是符合民事侵权案件中这个被告需要承担精神损害赔偿的这种情况， 嗯， 所以没有支持这一块。 哦，那对于王师傅主张比如说因为我这一单本来能够接上的哈，结果你呢， 嗯， 这个因为种种问题导致我没有接单，没有接成这一单，那我有损失，那这块损失我们法院是怎么考虑的， 嗯，我们认为啊，其实对于这种航班延误这种空等时间发生损失，咱们其实大多数常人都知道肯定或者说百分之几十以上的一个概率会发生，那么你被告呢， 嗯， 是一个大数据平台，你平常有具备这种数据信息还有整合能力的这种互联网的法那个服务平台，你完全可以比如说咱们通过和保险公司合作开发一些比如说航班到达延误用车空等险呀，或者事先提示你的消费者就乘客端， 嗯， 你在航班到达用车你有需求的时候，你就在起飞前你下单时候你注意你把你的这个用车空等超过多久时限呀，你就会取消订单或者是需要预扣一定费用，用这种方式把这种咱案子里面这种类似的运营损失风险进行一个合理的分配， 嗯， 而不是一味单方施加给网约车司机所谓的你等了白等。 对， 虽然平台也有一个规定说一小时之内啊怎么着我联系不上怎么怎么样， 嗯， 但事实上你想当时如果这个乘客在飞机上或者还没有关除这个飞行这个静听模式的情况下， 嗯嗯， 他是接不到电话的， 没错， 那司机可能对他来说一单错过是吧，时间又白等， 对， 他可能在碰上交通高峰期他的损失后续还是挺严重的， 没错没错， 啊， 嗯， 所以我们对这个预期损失这一块啊也给王师傅进行了一个支持， 哦， 嗯， 就是预期损失这块也支持， 对，但王师傅还说了我还有380什么什么什么其他损失， 哦， 这块上没有证据，我们也没办法支持。 哦， 嗯， 那这起案件哈，您简单跟大家说一说，那判决之后，您觉得它的意义在于哪里呢？ 嗯，意义我想说的就是，咱们是要基于互联网时代，也就是数据时代啊，这个网络平台一方面非常快也非常便捷的服务了大家，给大家这种啊，比如说我自主自愿就订立合同，然后我自主出行，比如我衣食穿用行，咱们基本上都离不开这种电商平台了，包括服务平台。 嗯， 然后呢，另一方面，正是因为我们和它的捆绑特别深度了，那么它的健康发展其实是直接关系到从大处说咱们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福祉的提升。 嗯， 那从小处说和咱们每个老百姓每天的日常出行都是有关系的， 对 吧？ 对对。 所以从这一块来说，您要看就刚才我说的嘛，你看咱们要看到，所以说一方主体，比如说平台，你好像是因为你有了这么强大的数据整合能力，你拥有了好像高于咱们普通民事主体地位的那种类似于管理和处罚的权利，所以我们就应该要看你对这个板块的这个权责是必须及时进行关注的，要不然一方独大，那一个倾倒性的或者说你的谈判能力特别高于咱们一般老百姓，那对老百姓来说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风险点。 嗯，没错没错，那另外呢，平台还有对于这种规则的解释的不统一是不是也是一个问题啊？ 规则平台不统一这个也是一个市场现象， 因为我们得允许市场主体根据自身的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或者它的一个自身的一个取舍，它来制定它的规则。但是这个规则再怎么定，万变不离其宗，法律是有规定的。比如说我们在电商法32条明确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你要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来制定平台服务协议和交易规则。平台服务协议方是一手托两家，也就是消费者加上咱们的所谓的软约车司机啊，或者是比如说这种这个外卖骑手啊，这种提供服务方和一方是咱们的老百姓接受服务方。另外交易规则也是一手托两家。所以正是因为它提供了这种基础性的平台撮合交易行为啊，或者是居间行为啊，或者是这种技术支持行为，我们明确要求它必须在这些规则里边要向社会公众来明确展示进入和退出平台，以及你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在质量保障和消费者权益保护以及个人信息保护这方面，你的权利义务到底边界在哪儿。 嗯，好的，好，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来自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庭的风雨法官，谢谢风法官参加节目。嗯， 好， 风法官再会。朋友们，到这里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您想关注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关注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的精彩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我让声音出飞，想知道谁会心碎，我越叫越沉醉，却分不清珍贵或飞天。我让眼泪作为炖汤粉，甜美这言不曾为你端出台面，是我心血这么唱歌唱呀唱的唱出愚昧，这样飞呀飞的飞出了天边，一盆滋味，这么梦想梦呀梦的梦出伟大，这样盖呀盖的盖出一个家，众人一直越傻。我的落一身黑，去关上自己的美，抹开自己的嘴，想熬成白的圣洁。我放弃了防卫，想不在乎地是自己的美，抹开自己追悔，来成就你的心扉。不曾为你编进侧夜，是我失眠，这么唱歌唱呀唱的唱。